It's 2 p.m. Beijing time. From Beijing to the world, this is Radio Beijing International, 92.3 FM and 774 AM. 北京人民广播电台外语广播，调频92.3兆赫，中波774千赫，知北京，听世界。发现连接世界的入口。Interesting story today. 发现英语学习的秘密。 Hello, everyone. 大家好。 十年英语教学，专业中外团队，听说读写练，全方位课程设计，经典口语，地道发音，最简语法，听力阅读。英语 PK 台，有趣的免费英语课，带你精雕细刻学英语。 第三个连读技巧叫 omission。 为每一个学英语的你打造的专属课堂。北京外语广播 FM 92.3，周一到周日5-10点，微信公众号英语 PK 台，每日课堂文本推送，全国听友直播互动，海量学习干货免费下载。 Welcome and enjoy the show。 攻克语言，连接世界。 学英语靠自己，这里有良师，这里有益友，与懒惰分道扬镳，与学习相濡以沫。 Practice makes perfect.Let's go! 英语 PK 台一起学起来，朋友们下午好，欢迎收听北京外语广播 FM 92.3正在播出的轻松学英语，英语 PK 台，我是主持人晶晶，欢迎大家收听今天的跟老友记学美语，欢迎出我们的嘉宾 Henry 老师。 Hello, 晶晶 ,Hello, 同学们 ,Hello, 听众们 ,Hello, everyone. 欢迎大家啊，今天呢我们继续来讲解老友记的配套课程。有书的同学咱们翻到第22页哈，大家可以啊在书上记记笔记什么的。如果说你用笔记本记笔记都没问题，下课以后呢你可以拍个小照发给我，咱们可以刊登在微信公众号英语 PK 台上，与所有其他的同学们共享。今天我们的课堂内容呢还不少哈，在这个答疑环节当中呢啊，包括今天的学习部分，汉顿老师要给大家讲解 or 这个发音的一些具体的细节。 Which is good because 我们今天有一些学生提问的问题跟这个有关。 是的，你看每次都这么巧合。当然在发音方面呢，我们也有各种细节小问题。有请汉顿老师今天来急诊室里稍微看一下病，解答一下。好，在剧情方面呢，今天这一集是拯救不开心。Rachel 呢因为一些事情吧，最近就是说情绪比较低落。 有一点这种后悔的那种感觉。She's a little bit...scared that she made the wrong choice, right? 对，她有些担心啊，就生活中也是这样的。有时候我们有选择困难症。 对。 就不知道自己做出这个选择到底是对的还是错的。就害怕万一这后悔了怎么办呢？所以菲比呢就用了一个叫做杰克与魔豆的这么一个文化小典故去安慰她。 对，我们叫 Jack and the Beanstalk, 然后就是一个是算那种童话 ,right? It's a fairy tale, and we tell it to children. 所以美国的孩子西方的孩子大部分的都熟悉这个故事。 就相当于咱们中国的有点像成语哈，就是一个小故事。 对， 然后就约定俗成了表达什么意思。 对，是的，然后经常会用这些作为生活中的一个比喻。 是的，好，老友记里面很多情景都是这样的，就是有个别人不开心，然后大家都去安慰他。然后呢又有很多笑话闹出来。好了，那我们一起来看看今天的答疑问题哈。 好， 发音专题。Maggie 说有几个连读问题想请教 Henry 老师。第一， Rachel 说过一句话， If you spent it, it would be like shopping. 好，这里的花呀spend 那个 t 是要浊化成的吗？ No, 这里不能浊化成的，因为如果浊化成的它就变成一个 spend, 它的时态就变了。然后他就是在问这个问题，他就说那 spent 的 t 这里浊化，它的时态就变成 spent 了，那怎么办呢？就是很简单，他这里不会浊化，而会把这个 t 的音呢给省略 spent。 所以看来并不是所有的地方像这种 t 呀、在结尾都必须得浊化的。 对，这里就是不可能会浊化，而会尽量导致一个干脆的停顿 spent it. If you spend it. 那所以您读的是 spend it。 对， spend 有一个干脆的停顿，然后其实就连一个 knit 出来了， knit, spend it。 但是也不能读成 spent it。 这个也可以这么说，对方肯定能听懂，可是老外平时不会这么说的。美国人不会这么说，他们就发 spend it。 好， 好。第二句台词来自 Phoebe， 他说 She kind of stole him away， 然后这里他问的是 stole 的这个 L 跟后面him 读成 lim 吗？可以啊，这个可以读成 lim， stole him away， 可以的。 好，老师再来读一遍。 She kind of stole him away. Stole him away. Stole him away. Stole him away. 对，不是非得这么读，可是可以这么读。 好的，Phoebe 第三句话。 好 ，When you suddenly realize what life is really all about. 哎，这里的 all 前面的all 的前面添加哪个辅音比较合适呢？在添加连读方面， really 跟 all 之间会添加一个 y 的音 ，really all about， 有一个 y 的音， 小小的 y， 对， 好，就是 j 那个 一个 y 的音，对 小小的 ，really all， 好。这个不错哈，对同学在学习的过程中非常的仔细和细心。看来他是下决心想要掌握一下这个连读的发音了。 对对，就实际发音还是挺重要的，你不学回头交流就真的很困难，听对方老外说话的时候总是感觉落后跟不上，然后就只能一句话听懂一两个字。 对。 所以这些是该学的。 我觉得我们 PK 台聚集了一部分同学，他们都有一个共同的志愿。我觉得他们都有一个特点吧。就是说大家的志向都很远大。都很想力图的做到最好，学到最好。 是的，可是也是一个非常实用的一种感觉。就是大家学的就会觉得学的这些就是要能用上。就明天能用上，后天能用上。所以就是要求很高。 对。 可是也实用性的要求也非常高。 是的。所以我感觉我们这些同学啊就不会轻易满足的。都是那种追求极致的人。所以我们也很开心能够服务到这样的一批或一群志向远大。同时呢坚持以学英语为生活中的乐趣。活到老学到老的这么一批人，一批同学，我们觉得跟我们的气质其实挺吻合的。好，第二个问题来自赵丽媛。 okay. 汉俊老师，这个单词 lengthen， L-E-N-G-T-H-E-N 这个单词， 对， 为什么我听别人有些读音好像有一个小小的歌的音啊？这音标里明明没有。 对啊，音标是错的。对，它就是有一个歌的音啊。length其实这个歌的音呢，它会爆成一个科，所以是一个轻的科音 ，lengthen， 你们听 length 有一个科的音，爆进这个 th 的音。那为什么呢？因为这里我们用了一个后鼻音 lang， 这个的音，一个后鼻音如何发呢？你的舌根需要顶上去，这样才能发一个后鼻音，对吧？那你舌根顶上去，然后你再爆一个的这个音呢 length， 它就会自然而然爆出一个很轻的一个科的音，因为科的音就是这么发的，对吧？科的音就舌根需要顶上颚再爆出来，所以这就是一个添加音。 OK， 在别的字上比如 n 连到 s 的音呢也会导致一些爆破音，一个特的爆破。这里呢一个 n 后鼻音连到 th 或者别的摩擦音呢就会爆一个 k 的音出来 lengthen。别的字也有，比如 strengthen， strengthen 也是这样的，所以这个很常见。然后音标里不会这么标的，可是因为它是一个副作用的发音才会爆出来的。对，可是那些就音标就不会考虑到这些点。 原来你看看，这就是出现了这个实际生活中和这个书本上标的不一样了。 对，这就算是一种添加音。我们前面有一个学生提的，就 really 跟 all 之间要添加哪一些音，一样的概念，这两个字之间的 really all 有一个添加一，这里是一个字之间的添加科， 它是一个字内部的两个音节之间的添加。 对，就是这样的。 那老师给大家读三遍吧。 好， 我们来学习一下。 Lengthen 要点在于 k 后面还要加一个这个th 音。 对，重点其实就是你的后鼻音要直接连发到 th 的时候中间会爆一个 k， 所以不能发 length， 不，就它一定要一口气直接连发过去 length， 这个可能会有点难度。 哎，托这个小赵同学的福，我们还学到了一个这个音的正确读法啊，否则可能自己都搞不清楚。 嗯， 好，第三啊，我们的这个发音 ，OK， 这些研究专家，我们的 Morning Star 小研究专家哈。他说：“老师啊，您看我的问题又来了。 好， 一个是室内这个单词 ，indoor， 一个是忍受、忍耐这个单词 ，endure。 这俩词儿的发音区别是什么呢？是不是只能靠上下文来推断我听到的是哪个呢？” 首先 ，indoor 这个字呢，其他两个音节都算是一个重音，很奇怪这一个字。所以它是 indoor。OK， 虽然词典里标的时候呢，它会把第二个音节标成主要的重音，也是 OK。可是它两个都发得很清楚，很饱满。OK，indoor。第二个字呢，坚持 endure， 它的明显的重音是第二个。OK， 第一个音节呢就没有任何重音， 不明显。 OK， 所以重音上有区别，一个是哒哒，一个是哒哒。OK， 第二呢，发音上区别还是挺大的。Door 的这个发音呢是一个倒 C 的这个元音，后面带一个 R。OK， 然后它的发音就是 door。开头呢，其实我们的嘴唇是撅起来的，是嘟起来的，有一点嘟的这个感觉，嘟。然后嘴唇要分开。有一个窝的音 door door， 后面呢再加一个二 door， OK， 所以这是要求很多的滑动，嘴唇上的动作非常重要， OK。 Endure 它也有滑动，可是它的滑动不是靠嘴唇，而是靠舌头，这里是一个耶的一个滑动， OK， 是 dear， 有一个 dear 的一个滑动，所以第一 door， 第二 dear， door Dear， 也就是一朵跟干爹的区别。OK， 所以是多和爹的区别。Endure 再加儿化音，后面 endear 是一个爹加儿化音。OK， 发音区别挺大的。 Yeah. 啊，是不是？您是不是看到这个字典上好像标的音标挺相似的？ 他们的音标是不一样的。然后，door 的这个是倒 C 的。Endure 的这个呢，它是用那个倒过来的奥米加，我个人感觉这发音，也可以发 endure， 可以发 dir， 可是我感觉没有人会，我没有见过人这么发过，都是发 dear， 我感觉可能是词典他们那边的人需要更新这个系统吧，不是？ 对，以后大家要是提发音问题的话，我建议大家都能发个语音过来 ，Yeah， 让我们听一听，可能。这个问题在哪里 啊， 如果只是文字的话可能显得稍微的有点干啊，或者是有点不清晰。下一个问题来自小不点儿，他说老师我想请问说咱们英文中说连续六周应该怎么表达呢？我看到网站上有的人用了 for 第六个 sixth 加 th， sixth street week， 为什么要用序数词表达呢，而不是说 for six street weeks 呢？ 没错，就是应该这么说的。我不知道你网上是怎么查的，可是记得网上的资源挺多的，然后很多的也都是错的。所以如果你要用第一句呢，这个理解是，到了第六个，持续到第六个的这一周，重点是第六周，然后持续到这周是剩下的意思。所以它这个说法呢是有的，可是不是你想要说的就连续六周。连续六周就是你说的 for six straight weeks， 就是这么说的，你没错， 所以你是对的。 你是对的， 好难得。真难得自己是对的。 对， 好了，那就是这周的问题了哈。大家可以踊跃提问，发到我的微信上来，或者是微博私信我晶晶 AM774 也行，或者是英语 PK 台的微博也行。我们给大家安排起来。好了，来进入到今天的情景学习了。第一季第四集啊，还是在第一集当中，大家还挺青涩的模样。 大家还就是特别年轻，特别嫩。 刚刚这个迈入到社会当中来 了。 Rachel 呢，认为自己放弃了所有。她放弃了什么呢？她放弃了，对，大家记不记得第一集当中 ，Rachel 是逃婚出来的 ？Yeah，she ran away from her wedding. Yeah， 所以你看，是个年轻人，肯定都会。考虑一下自己说，哎呦，我这个选择做的对不对啊？ 对啊，对，他现在过的日子这么苦，他当个服务员都当得不太好，然后就还挺可怜的。 对啊，跟家里的经济也断绝了， 对啊， 来源， 嗯， 所以说，放弃了未婚夫。 Yeah, yeah. 哎，这个人生很多时候啊，都是在那什么，都是在那个纠结当中度过的， yeah, 做决定当中度过的。 Yeah, 做决定后呢，也会就是在想，哎，当时做的是对的还是错的，然后就影响到你今天的这个心态，不就是很讽刺吗？很 ，It's really ironic。 是吗？ Right? 讽刺在哪儿啊？ 就是你以前做的决定，然后你现在呢，就还在想以前做的那个决定，可是这事儿早就过了，你还在这边一直想那么多干嘛？可是人们就是这样的， 对，这就是我们的日常生活和我们生活的常态。 对啊， 天天做决定，天天纠结。 Yeah, I know. 是不是这样的 ？It's terrible, you know. 而且大家总是会能记得，就是最 embarrassing 的那几个 moments， 然后最 regret 的那几个 moments， 那就挺惨的。It's really sad.、Oh. 就是 Henry 老师是说，人总是记得自己那些做的不好的决定， 嗯，或者比较尴尬的， 比较尴尬的，比较后悔 的。好 的 东西就不记得，对啊。 哎，有意思啊！ 比如那一次，我就给别人就是打闪的时候，然后 还记得。 Yeah, it's terrible. I'll never forget it. Yeah. 就窘到了。 对啊 ，it'll the day I die, that'll be the last thing I think about.Is that girl? 就一直记在心里了哈。 哎、yeah. 没事儿，没事儿，咱们今天就一起来治愈一下。看一看 Monica 跟 Phoebe 是怎么安慰他的， 对， 好不好？ 我们需要安慰， 我们 需要看这些好朋友是怎么安慰。 我们需要 healing， 知道吧？好，来听听这一集。 嗯哼。 Jack gave up a cow. I gave up an orthodontist. Okay, I know I didn't love him, but oh, see, Jack did love the cow. But see, it was a plan. You know, it was clear. Everything was figured out, and now everything's just kind of like floopy.Yeah. Look, you're not the only one. I mean, half the time we don't know where we're going. I mean, you just got to figure at some point it's all going to come together and it's just going to be unfloopy. God, like that's a word. Okay, but Monica, what if it doesn't come together? Phoebs? Well, because you just... I don't like this question. Okay, see you guys? What if we don't get magic beans? I mean, what if all we've got are beans? 好，听这个语气啊，好像 Rachel 是不开心的。 Yeah, she's not happy. But can you blame her? I mean, 就是她现在也就是日子过得没那么好，然后在想，当时有爸爸，有家里的钱，有一个老公也不错，工作也很好。 稍等， 对吧？ 未婚夫。 嗯。What is that? 未婚夫。 They did not 还没有结婚呢。 安排好了，就是要对。And she gave it all up， 所有的都放弃了。 哎，都放弃了，就这么有勇气， 对吧？ 啊， yeah. 但是呢，这个时候菲比就给他讲了一个，讲了一个这个，先来说一说这个习语。 Okay, Jack and the Beanstalk， 对吧？ 给大家拼写一下哈，我们写在聊天室，这个是今天很重要的一个点啊，文化点。 都会跟小孩子讲这个故事的，大家都知道。所以 Jack 呢，就是家里现在很穷啊，只有一个妈妈，然后一头牛，然后他自己妈妈就说：“好，我们得吃饭，你把这头牛，这一头牛拿去卖了，去市场卖了。”这个钱带回来我们就可以吃上饭了。 Jack 就觉得挺好的，然后就把牛带去市场的时候呢，在路上呢见到一个人，这个人就跟他说，我手里有一些 magic beans， 有一些有魔力的豆子， 对，你要吗？就一头牛给你换一个。然后 Jack 呢就蠢蠢的，好啊，挺好的，我没见过 magic beans， 把这些 magic beans 带回来给他妈妈说，妈，那钱没了，牛也没，可是你看我手里这 magic beans， Mom， 妈妈就很生气，然后就骂他儿子，然后就把这些 magic beans 呢就扔地上了，然后就饿肚子睡，然后第二天早上起床的时候呢，就发现那些 beans 呢就长成一个特别大的 bean stalk， OK， 然后一直就往上到天空，所以这个故事就叫 Jack and the Beanstalk。 哦， 然后 Jack 呢就爬上去了，爬上去呢就有一大堆什么冒险啊，有个巨人啊什么这类的，然后就带回来很多的黄金，然后珠宝，然后他跟他妈妈就从此以后过好日子了， 过上了幸福的生活。 Yeah， 简单说，这个故事就这样的。 还有，哎，你说这故事真是真奇妙了， It's weird， 真是奇妙了。 嗯， 可能这也是生活中的某种缩影吧。 I think 当时我反正现在这个故事就变成这样了。然后那个就是有一点那种感觉，就是要 you know, give up something to get something. 哎， 对吧？ 意思就是说，你要是想得到什么，你可能得先放弃一些什么。 Yeah. 有舍才有得。 Yeah. 对吧？所以这就是影射我们生活当中你做决定的时候。英文中说嘛，你不能同时抓两个兔子。 嗯哼。 是不是？ 嗯。 好，那 Rachel 此时此刻呢，觉得自己放弃了这么多。 对。对， 然后他就觉得哎呀还是挺伤心的，万一我这决定做错了我活不下去怎么办呢？ 然后 Phoebe 就给他解释，可是你想就像 Jack 一样吗？ From Jack and the Beanstalk， 对吧？就是他放弃了一个他熟悉的东西，然后得到了一个大冒险，然后大冒险后呢就是就特别好了。所以其实这还是一个挺恰当的一个比喻 啊，而且比较乐观的看法。 yeah, 比较积极和正能量。 yeah, 因为你现在就真的在过日子了，而不是就在被包养一辈子，被家里包养了一辈子，然后回头又要被一个你并不喜欢的一个人包养一辈子，这不就是就很无聊吗？可是现在呢就是哇， Every day is an adventure。 对啊，现在苦是苦一点，但是每天好像都挺冒险的。 对 啊, 啊好，这个时候他们就开始聊上了哈、啊 嗯、 Rachel 就说、 嗯、他就说 OK but Phoebs Jack gave up a cow。 Gave up、嗯、是放弃的意思。 放弃，对、嗯、 说杰克呢他是放弃了一头牛。 对， I gave up an orthodontist。 好，这是一种职业。 嗯， 什么呢？牙医。 对，牙医可以说 dentist， 可是他的这个科学的说法是 orthodontist。 好， 对， 是不是在我们的社会当中比如说像这种职业还是比较不错的、 在美国还挺不错的， 非常不错吧、嗯、 对, 对，他的那个因为就是他也是算医疗的 OK， 然后那个工资也好，然后可是没有像医生的那种工作的时间这么累。 嗯， 对，他们可以自己安排，然后就是就挺好的，对吧？然后 it's a respectable job and everyone is okay with it， 对吧？ 嗯，还在社会上还挺受尊重的、嗯、这样的职业。 啊啊、yeah. 说他哎呀这没有可比性啊， Rachel 就说他 gave up a cow。 对，他放弃了一头牛。 Jack gave up a cow， I gave up an orthodontist。 意思就是说我放弃的多多了。 对啊， 好、嗯、这是今天的第一句连读吧。 对，所以这个 give up 一个什么东西或者 give something up 呢，就是放弃了这个东西。OK， 英文口语还用的挺多的。这一段呢 Jack、这个字结尾的科呢其实我们会省略，然后尽量导致一个干脆的停顿。 Jack gave OK gave up a 三个字得连读。 Gave up a, gave up a, Jack gave up a cow。 Cow 大家也注意、别把这个 ow 发成一个 aw 的音 OK， 一定要就是开头 ca 嘴巴张开然后再嘟嘴 cow。 Jack gave up a cow OK， 后面呢I gave up， 这个 gave up 又重复了。I gave up an gave up， 这里跟 an ortho an or 也得连读，所以它是 gave up an OK， 这里 up an 连读了 gave up an， 然后 an 跟 or 也得连读 gave up an or gave up an or gave up an or。这里 orthodontist 这个字呢、它的开头 nor nor， 你会看到一个听到一个 nor nor 的连读 OK， gave up an orthodontist。 然后大家注意这个倒 C 后面带 R 的音呢，这个音节大家最好是开头嘴唇是撅起来的 OK， 不用特别饱满的一个呜呜的这个音，重点是滑动、一个变化，你嘴唇分开的这个动作窝窝窝 OK， 所以不用发一个特别饱满的 nor， 这样 nu 就不用了，就是 nor nor nor， 然后嘴唇分开的滑动窝，再滑到二呢 or or or、这个音就是大家要注意它是有一个变化，重点是变化、 哦、重点是要 nor， 对 or 嘴唇分开、 or。 嘴唇分开的这个动作才是重点，分开的动作是重点， 分开的动作是重点。 对对，所以这个倒 C 很多的学生说发得很别扭，在这个情况下呢，它是要慢慢的分开嘴唇。or， 那我们的误区是什么？容易把它读成 or， 就是用一个 or or 的一个音，非常钝，非常一致的 or or or， 就有一个 or 的音，然后嘴唇没有分开的动作，没有变化。 OK， 可是英文很多的音都是一个变化，一个滑动 ，OK， 不能一致的保持一个嘴型特别死板的或者僵硬的一个可以发出这些音的。 嗯， 对，英文很多的都是要慢慢的从一个音变成另一个音。 嗯 ，or 就是这样的。 哎，这是今天发音纠误的一个重点。 Yeah， 也不要把它读成 oi。 oi oi， 对对，那种发音就是就比较钝，然后其实容易被误解。 好，那这句话呢，请老师来给我们做一下示范吧。 好， Jack gave up a cow. I gave up an orthodontist. Jack gave up a cow. I gave up an orthodontist. 好，注意这个 orthodontist， 这是今天的重点。 对， 同时也学会了一个新单词，牙医的一种比较正式的说法， orthodontist。 牙医 ，orthodontist。 好，他觉得呢挺亏的。 对，然后那个他就后面就解释，虽然 ，right， OK， I know I didn't love him。对，虽然我知道我们真的不爱这个牙医 ，OK， 然后我知道这就是主要的要聊的点。然后这个时候 ，Phoebe 呢又误解了，他就说，哦，你看这两个故事的区别就是 ，Jack 确实爱上了那只牛。Oh, see, Jack did love the cow. 啊，他还在做对比啊，说这两个事件有什么不同之处？ 对，就是我不爱他，就是 Rachel 说，我知道不爱他，这就是重点。然后 Phoebe 就说，对，这两个故事区别就是这个点。Jack did love the cow. Okay. 有些冷幽默哈。 Yeah. 然后你看他用的是 Jack did， 他不是说 Jack loved the cow. Okay, Jack did love the cow. 那为什么这要加一个 did 呢？为了强势。 表示强调， 就是，对啊，区别是这样的， Jack 的确是爱上了那头牛，对吧？ Did 在这里的意思就是强调的确是， 对，这是他最好的朋友，然后就把他卖了出去了，为了 Magic Beans。 哎，这么看来啊，从现在这个角度看来啊，这个小 Jack 还挺有勇气的。 Yeah, yeah. 其实他当时是不知道， yeah. 他不知道这大人看来买换什么兜子呀，是吧？ Yeah. 你太亏了， 对呀。 但是往往这种天真的人，哎，他傻人有傻福，你看看。 Yeah, yeah. 是真的，你说一个成年人，要是你算得很清楚，我怎么能用牛去换豆子呢？这是不可能的，他不会换。 Yeah. 那你不换，你就没有后面的那些。 其实讲实话，现在我们就是聊到这个，我们有时候会说 magic beans， 然后就在口语中会出现这个词儿，然后就是来自这个故事的。可是这个意思呢，就是在说别人就是做的这个交易得到了一些 magic bean， 就是说这个交易对你不没有益，没有利。OK， 就是你上当了，你吃亏了，你手里只有一些 magic beans， 因为在现实生活中它不会长成一个什么东西。 就是它的另外一层意思。 对对，所以就是如果只是光听到人说 magic beans， 他们的意思就是说这个东西就并不好。 哦， 对， 就是光说这个 magic beans， 它有另外的一层意思。 对对。 哦，你看这对小习语挺有趣的。 Yeah， 好，继续往下看吧哈。Rachel 就给他解释哈， 他就说 ，But see， it was a plan。 你看，这本来就是一个 plan， 对， 一个计划， 至少有个计划。我现在什么计划都没有，不知道明天要怎么过。 你看，本来这是还是个计划， 对， 好好 都安排好了， 安排好了。 对 啊，这是第二句连读，因为生活中用的多嘛。 对，所以这开头的 it 的 t 我们要省略。It was 跟 a 要连读。It was a plan。然后大家注意 ，plan 结尾的 n。一定要顶舌尖 ，OK， 不能发成 plan， 按的音就错了 ，OK， 不能再错了。 对，这是最大的一个误区哈。 It was a plan. Plan. Plan. 对， 因为生活工作上啊，这个用的很多计划的词儿， yeah, 大家一定要读对了。 对，而且没有顶舌尖的时候，就很容易就对方就听不懂了，就差这一个音 ，OK。 你瞧瞧，别小看啊。 It was a plan. 他说，你看， 对 ，You know。 Yeah, 然后就说 ，You know, it was clear. 你看，一切其实很清楚的。 对 ，Everything was figured out. 所有的事情都是清清楚楚的。 对，都已经被想好了，就想得很细了， 很细致，差不多被安排好了。 对，都被安排好了，就各种说法针对做安排。 对，就是生活本来已经是哇塞，一步一步的给你都计划好了。 对啊，对啊。 哎，突然一下不要了， 没了。 Everything was figured out. 对，这也是我们下一个连读。 哎，这句话生活中也很用得多呀。 对，所以这里呢，这句话是 Everything was figured 的这个的跟 out 要连读 figured out， 然后注意这里不能发到到奥的音就不对了，是 da 嘴巴张开没有奥 da， 然后再嘟嘴 figured out， 这个滑动跟中式的到奥是完全不一样的 OK、figured out， out 的特省略 figured out。 听老师读的那个 dao， 滑动的多么饱满啊、一定强调了不要直接发成一个生硬的 dao， 或者 dao、的这些就不一样、 不要拼它、不要拼、要滑动。 对， 另外再提醒一点，大家看这个音标里、figure 那个 figure 是吧， 对， 不要读成 fi、 对、 因为它是大写的 i， 大写的 i 的读音再说一遍是、 是一个e 的音，所以你的舌根从一慢慢的降下来，一这个音才是大写的 i， 哎，是一个 e， figure 这个词练好了好不好 ，figured out， 因为这两个字的词组很常见，就是想出来、想清楚，想出方案都是 figure out。OK， it's very common。 把发音学会以后，建议大家在日常口语里多用。把什么事情想清楚、想明白、搞明白、搞清楚。 对，或者就是一个问题、要解决，你得想出方法啊、都是 figure out， 好不好？好，这句话来，老师读一遍。 OK， everything was figured out。Everything was figured out。 一切呢本来都已经想得清清楚楚明明白白了。 And now, everything's just kind of like... 而现在呢你看这所有的事情、好像都有点像。 然后就不知道如何形容。然后这个时候 Phoebe 就跳进来一个词儿 ,floopy? 这是什么意思啊， 这没有意思。这不是一个词儿。没有人说过这个字，没见过这个字，词典也搜不出这个字。然后 Phoebe 就直接说了 floopy， 他造的吧？ 他自己造的，他自己可能觉得是一个字，然后就大家都知道，可是其实就只有他知道，所以大家就觉得，好吧，那就随着这个字走，反正大家都知道大概意思是什么。 听这个音儿，差不多也就那个意思。 对啊 ，Rachel 前面说的那么这怎么样？现在呢，东西就那不就是反面的意思吗 ？OK， 就是没那么计划性、细节强这类的， 或者理解为不顺利。 所以你随便说都行，你说一个这个字，反正我能理解，反正 Phoebe 就说的很自信。然后这个字其实不存在，所以你可以听到有笑声。 也就是刚才 Rachel 说那句话的一个总结的意思。 对， 你好。然后 Monica 这时候就搭话了， 他就说 So what? 那又怎样？ You're not the only one， 你又不是唯一的一个这世界上。 对，有这种感觉的。然后他就说 I mean half the time we don't know where we're going。 Half the time 是什么意思？ 我们有一半的时间，有一半的情况下 啊， 我们也不知道我们在朝着哪一个方向走。 对呀、 我们也迷糊的。 他的意思就是说这大家都这样、 对、 人人都这样。 We're all like that。 又不是自己、你自己有这个烦恼。 对啊， 谁不是天天跟那儿 扔那硬币决定 对啊， 对，这做还是不做呀。 然后他就说 You've just gotta figureAt some point， 又来了这个词。 Figure, 你看 ，figure 就是想清楚、想明白。 对，你就是得想出来。 就是你只是得 gotta、是吧 ？You just gotta figure。 哎， 然后这个时候它的用法不是 figure out， figure out 肯定就是想出什么东西。 想明白了。 那 you just gotta figure 这里呢，你就是得，这里可能意思就比较靠近，你得相信。这里就是 you just gotta figure at some point， 你就得相信，在某一段时间 at some point。It's all gonna come together. 所有的东西就合起来的很清楚的一个样子。 就是、 你所有做的东西 就清晰了。 对， 就上自然的轨道了。 对对对对对。然后就是你就清楚以前为什么做的这个决定，为什么这样。你可能现在，比如工作上，你就是想我为什么在做这个，我为什么在学这个。然后以后呢，你就发现那些东西都能用上了。你可以说 It all came together. 在最后呢，这些东西就沉淀了。有点这种感觉，这个 come together 就是沉淀了。 哇 ，Henry 老师现在汉语好好、 Yo, my Chinese is so good， 真的好好，就是这么一解释以后，我觉得 getting so much better. 太清晰了，都沉淀下来了。 Amazing. I'm so good at. 我夸不下去了。 真的解释得很好。就说你现在你只是需要相信在某一个时间一切都会水落石出。 对。 好，或者一切都会呈现出原来如此的样子。 对，就是一切的就会清楚了，然后就然后还说 and it's gonna be and it's just gonna be unfloopy。 他也找不到词了。 对， 就干脆在非比的用词前面加了一个否定前缀， 对，就 unfloopy 就是不那么糟了。 对，就没 floopy 了。然后菲比就听到 unfloopy， 然后还说了一句 like that's a word。 然后就是 菲比还反讽他一句， 对， 说、 就是、 说的好像那跟个词儿似的。 对啊，就根本不是个词儿，你瞎说的吧你。然后菲比就是一个这样的人， 有趣又可爱。 对， 那Monica说的这个真的是很对， 我觉得说的很好。 很 对你就是得相信信任，对自己有信赖， 就是你人生什么样的事情它都不可能天塌了。 对啊， 是不是？ 对啊， 现在这样你觉得今儿这会儿你觉得天塌了，明儿觉得嘿挺好。 对啊，这句话还挺鸡汤的， 还挺觉得挺好的。所以说呀，你别那么就看事情啊，就不要那么简单，不要那么单一。 所以这句话就是送给我们，就是给我们一段时间了，希望我们的句子比较句型比较难一点的学生，因为这句子还挺长的， 哎， 对吧？然后它是有一点挑战性的。 老师来点拨一下，怎么读比较好？ 好，这句话开头 you've just， 这个 just 的特的音呢，我们就彻底的省略，这个字太常见了。然后一般特呢就彻底的省，干脆的停顿都不需要。You've just got to， 我们就发 gotta， OK， 这个 gotta 变成的的音了， gotta。 You've just gotta figure 跟 at 我们要连读 figure rat， 有一个 rat 的音连过去了。然后 at 这个字呢，我们弱读这个梅花 at 的音成一个 figure it OK。然后 at 的这个特我们省略，所以这个字很可怜。at 特的音省了一半的音省了，另一个音呢，这个梅花 at 我们弱读为一个了，它几乎都已经不存在了，可是还在，老外可以听见这个figure it， figure at 就发为 figure it， OK。 这个省略音呢，你舌尖会顶上导致一个干脆的停顿，连发到 some 会爆破，会就也有点像我们就是 lengthen 的那个字，就是爆了一个科，这里要爆一个特的音。Figure at some， 所以 figure at some point， 然后 point 结尾的特我们要省略。大家注意这里呢，泼有一点像一个就泼水吗？我突然间想不出一个中文的字。 anyway， 反正泼的这个音中文是有的。然后泼后面呢再滑到一泼，然后再顶舌尖 point。Figure at some point. You've just gotta figure at some point. OK， 这是这句话的第一段，大家要慢慢的练习。OK， 后面呢第二段 It's 跟 all 要连读， It's all gonna come together， 就没有变化了。OK， It's all gonna come together。 要注意那个 all 最后那个 L 音。 哦，对、 哎、要 别动嘴唇，对，顶舌尖。 这是一些细心的提醒哈， 对，别用成一个嗷呜的音，别嘟嘴。 所以你看每一节课当中你都可以反复的复习以前掌握的技巧。看来最难的是前部分，那还要请老师多读几遍。 OK， You've just gotta figure at some point It's all gonna come together. You've just gotta figure at some point It's all gonna come together. You've just gotta figure at some point It's all gonna come together. 那您帮我们把前面这半截句子再读三遍吧。 好。You've just gotta figure at some point You've just gotta figure at some point 最难的就是 figure at some point。 对， figure at some point， 这个 read some 很多的学生应该都会发错的。 我们就带领大家再把这个小部分读一下。 嗯， You've just got a 哦，这段是 哎，就是 figure、 OK， figure at some point。 好、figure at some point、 figure at some point figure at some point figure at some point figure at some point、 figure at some point figure at some point 这一段是他的难中之难、 对啊， 我们讲的很详细了， 对啊， 后面还可以、前面也就是说这句话你、这句话太励志了， 它是有难度的，可是很实用、 难度有实用，以后安慰别人的时候都这么说，就是说 会听到别人这么说，就是你就得信任什么东西。 You just gotta figure at some point 某一段时间，这很常见、 你现在相信就好了，就有一天啊、这事情为什么之所以这么做选择，它是会水落石出的、是有个原委、但你现在不能明白、以后啊你就能明白了，你不妨耐心的稍微等待一下、就别现在呀、就觉得这么焦急，这么焦躁。凡事都是事出有原因。好不好？接下来、我们来看下面。 然后，Phoebe 才刚就说了 ，Oh, like that's a word。然后 Rachel 就说 ，Okay, but Monica, what if it doesn't come together？ 好 ，Rachel 这个时候还是不开心、还是有点心里还不相信啊。他说：“那万一就 What if？、如果、如果这事儿他不。”拼起来怎么办？ 对， 他拼不起来了， 最后没清楚或者没沉淀，那这都是为了什么呢？这事儿如果没有，就是在最后有一个好的，那怎么办？ 然后最后如果砸了怎么办？ 然后 Monica 就不知道该怎么回了。 他就看着 Phoebe 说， Phoebe 你来吧， 该你了，你上。然后 Phoebe 就 Oh well, cause you just I don't like this question。 前面说了三个小词哈，在抵挡。 对，就是这样的。那个，你就因为就不知道该怎么说，后面就说了一句 "I don't like this question"。 我不喜欢这个问题。 我不喜欢这个问题， 因为他也回答不出来。 Yeah, I don't like this question。 对，这个担忧是有的，就说万一这搞砸了怎么办？ 对对啊。 所以咱们还是要回到 Monica 那句话上来，就是你现在你必须得有信心。 Yeah, yeah, you gotta have faith because what else can you do?你还能怎样、对吧，没人能知道明天会发生什么，你今天就乐观一点不就得了吗？ 对，其实他传达的就是这个态度、就是你即使不知道明天发生什么，你依然要保持乐观、 Exactly, we're all gonna die anyway. You might as well be happy. 就算像 Henry 老师想到的那样最终结果大家可能要离开这个星球， 对啊， 但是为什么今天不乐观一点呢？ 对啊， 它就是一个很积极的面对人生的一种方式。 Yeah, it's really simple. Just be happy if you can. 大家听到这句话的时候，不要把它仅仅理解为是个鸡汤，而且我觉得大家应该在生活中啊，实实在在的这样去做。你试一下，看生活是不是这样。你试两次，你就会发现它就是这样的。 Yeah. 你要相信它好，它才能好。 Yeah, exactly. 是吧 ？Exactly. 别担心那么多，除非你说你实在是，是吧？ Yeah. 除非你说你实在是、 真的比较惨， 对， 那个不一样， 那也是你的命运，那你就要接受它。 可是如果你在犹豫呢，我发现犹豫的那一时刻或者就是这种情况没有那么惨， 是吧？ 对吧？因为你就是在判断到以后所有的这种可能性，然后你就觉得很有恐惧。 But you don't need to think that much. Just choose one and then do it. 你看在 Henry 老师看来事情很简单， 对，你就选一个， 就是选一个好了， 怎么样 随便 怎么样惨不会惨成哪样，怎么样好也不会好成哪样，你知道吗？就差不多的东西都是一样的right? Do you want the red car or the blue car? Same thing. 你丢硬币两，你选 A B 面差不多，其实 yes, not, there's no difference. 对、 就是看你当下你更喜欢 A 面还是 B 面而已。 对，我们一般人做的决定都没有什么影响力的我们都是个正常人 哎，我觉得你这话说的很对的 对啊，你以为你是谁啊？ 大家 Who do you think you are? 放平心态做决定。 Yeah, man. 你的决定不会把你自己弄惨到哪儿去。 Yeah, you just need to understand that you're not special. 我觉得你这观点太棒了，我很喜欢。一定要客观的认识自己。Yeah, yeah. 你不是什么天才。 对啊，你就是个正常人。 但是你也不是庸人。 对啊，所以你就做个决定，就这。 做个正常的决定 就好。然后就别想那么多，去吃饭去吧。 对，真好，我喜欢你这个心态。 Yeah, I'm a really simple person. 简单就是福，我觉得 就是幸福。 你看像小杰克那样，小杰克说哎呦你有魔力豆啊， 嗯对啊， 那换一个呗， 没见过给我、哎、能吃吗，这是怎么用的 是吧，那就换一个呗，又怎么了嘛又、 啊、 哟，结果你看没饿死是没什么大不了的生活里哈、嗯、同学们很多知道，就是尤其年轻人有很多做决定是吧、 嗯、 我是找工作呢我还是考研呢等等各种各样的， 对啊你就选一个呗， 其实你内心里声音都有， 你知道我当时怎么决定来北京而没去上海吗， 哎 I flipped a coin， 你也是扔硬币了， 我真的是我在，对啊我在纽约那个时候就扔硬币，然后扔了，然后就是北京，然后就订了一个机票来北京 哦、 yeah、 哇你的人生真的，这就是你迈上辉煌之路的开始， 因为对我来说就差不多一样嘛，反正在中国然后哪一个城市呢，不用想那么多，就这个吧，如果这个不喜欢可以去那个，然后就 what it's not hard， 对其实生活中也是这样 it's easy， 没必要把什么结果想得很坏， 嗯， 因为未来总体上来说我们是不能知道结果的， 对 所以没有必要把它设计得很坏、yeah. 或者是把它想得很好， yep exactly、 啊、重点是当下， 对 啊，你怎么来做这个决定，或者是你怎么为你的这个决定负担责任， yep， 就是这个意思、 exactly. 啊、做什么决定、你自己要负担责任就完了就好了， exactly it's really just that simple， life is simple， 简单的、 yeah. 不要搞复杂了， yeah life is better when it's simple， 看最后一句话，最后一句话、Rachel 说， 对，然后那个 Rachel 就说 OK see you guys what if we don't get magic beans， I mean what if all we got are beans、 啊、他还在担心、啊、万一我没拿到魔力豆呢，万一拿到一般的豆子呢， 对 啊， 啊所以现在看来没什么可担心的、 啊、你看我交换了一个这个，然后就只有一般的豆子， 话说你拿到魔力豆那是你的命，你拿到一般的豆子那也是你的命， Yeah it's fine， 而且 you know 那你拿到魔力豆你就去探险，你没拿到魔力豆你就是好好的就做饭就完了、 一般的豆子也挺好的，就是很营养、 啊、 就蛋白量很高， 对啊你就做饭就好了， 有的人都没豆子吃呢， 你看看多看见积极方面 Some people don't even have beans RachelCome on， 你看人家不是每个人都有豆子吃的， 对啊有的人都没有两个闺蜜可以在那边探讨那么多， 哎，真是， 对吧， 是不是， yeah 你看今天这个 you're spoiled， 今天的这个文段太治愈了 yeah， 简直是， 有的人都是周六晚上坐在那边看着手机没人打电话找他的， 你看，但实际上事情真经常会表现出这种人往往具有某种智慧， Yeah, because they're so lonely, 只能自己思考。 这种人往往有智慧，这种人往往甩个硬币，人生就决定了。 对吧 ？It's great, it's good, it's easier. 好，我们来请老师把今天的连读给我们做一下示范啊。 OK， 马上回来就纠音了。 Sure. 好的，我们第一句是 Jack gave up a cow, I gave up an orthodontist. Jack gave up a cow, I gave up an orthodontist.第二句 It was a plan It was a plan 第三句 Everything was figured out Everything was figured out 第四句 You've just gotta figure at some point It's all gonna come togetherYou've just got to figure at some point, it's all going to come together. 对，就是这么说的。 好了，听片段。 Jack gave up a cow. I gave up an orthodontist. Okay, I know I didn't love him, but... Oh, see, Jack did love the cow. But see, it was a plan. You know, it was clear. Everything was figured out, and now everything's just kind of like... Floopy? Yeah. You're not the only one. I mean, half the time we don't know where we're going. I mean, you just got to figure at some point it's all going to come together and it's just going to be unfloopy. I feel like that's a word. Okay, but Monica, what if it doesn't come together? Phoebes? Well, because you just... I don't like this question. Okay, see you guys? What if we don't get magic beans? I mean, what if all we've got are...Beans. Wow. 我发现大家很喜欢今天后来聊的这部分，还有老师说的这些部分、 yeah. 对大家的生活有帮助。嗯，大家也说了、 yeah. 因为他是学哲学的老师。 Yeah, I mean, I'm a pretty philosopher. You know, there's a part of philosophy that we call nihilism. 然后就是简单说呢 we're all gonna die. 然后我还挺喜欢这种哲学的，有很多人会觉得比较悲观，可是其实不是悲观，而就是你能面临这个，其实一切就乐观就阳光了。 你是在勇于接受现实接受生命的 真相， 而不是这个东西你觉得很恐怖然后避免它 然后就逃开。 对，因为这其实就是一直留在心里，就是 会变成一种毒。可是简单说呢，如果你能面临最惨的东西呢，那你一切剩下的东西就都不是问题了。 对， Nothing will really bother you。 对、yeah. 再说每个人生活中还有朋友呢、 yeah. 还有家人呢， 所以我 还有你这么多重要的东西呢。 yeah， 所以我就经常会说这些，就是有一点就是黑幽默吧。可是虽然就一直是我的幽默感、我就是比较这样的，可是也其实就是因为我还是比较喜欢这种道理。 觉得你看得挺透的、 yeah. 年纪轻轻看这么透。 Yeah, not that young anymore. 但也很好，可以呢给同学们分享。 Yeah. 大家很喜欢这一段，所以以后 Henry 老师要多给我们讲讲哦。 嗯，是。 让你的人生沉淀哦。 Totally. The first thing I would tell you is, that you should not hold an umbrella for strangers because that you might scare them. But yeah, I, yeah.我好像没有什么别的智慧可以跟大家分享，就这样 了。有的，未来会慢慢出现的。生活很精彩， 把它挖出来。 我们的课程也很精彩， 就交给你了。 好啊，今天的纠音时间有点短，我们来看看上周 sure 学习的几个句子。 上周五句话，第一句是 Here's the birthday boy， 第二句 Check it out， 第三句 Which one of you got to bring a date， huh？ 第四句话 The glass is half empty， 最后一句 What's wrong with the 20th？ 好、来看看雪莱。 Here's the birthday boy. Okay, birthday, 你的舌尖 birth, 要贴上齿。 小瓶。 That's the birthday boy. Here's the, 你发的好像是 that's the, okay? 所以不对。这个字不对。 不对哦。星空。 Which one of you get a bring a day? Got, 不是 get, okay? Got, 嘴巴要张开 got. 斑斓猫。 What's wrong with the 20th? 20th 的这个发音别发成 20, 是 20, OK? 20th. 一片云。 Which one of you got to bring a date, huh? Date, 结尾的特省略一定要有一个干脆的停顿，不然你发的就是 day, 就是一天，而不是约会 date. April. What's wrong with the 20th? Okay, wrong. 要注意 raw 开头的 r 不要带任何鼻音。Wrong. Okay, 一定要有一个前后的顺序，不能 wrong. Okay, 就是所有的原因都带鼻音。 小屋鸟巢。 Check it out. 这个不错，这个 check 的这个有一点滑动，约的这个我们不要 check. Okay, 就 check. Hoodie. Here is the birthday boy. Okay, birth. 嘴巴张开，不要 brr， 你的嘴唇还是撅着的。Brr， 嘴巴张开。 刘辉。 Here's the birthday boy. Day， 别发成 day。Okay， 太钝了，太爆了，嘴巴太小了，嘴巴张开。Day， 再滑到一。Day。 Cindy。 Here's the birthday boy. Birthday 的这个也是一样的。Day。Okay。Day. 程细菌。 Here's the birthday boy. Okay, 你现在 here's the 要练习气流一致，不要顿。你现在发成 here's the. Okay, 就发了三个音节了，应该是两个。 一年。 Check it out. Check 的区的音开头，嘴唇要撅起来，不能发成一个七恰恰，是 che. Okay. Brian. Here's the birthday boy. Here's the, 你的 TH 的音舌尖没有碰到上齿，你就发成 here's a. Here's a 是 here's a 的发音。 尤、 okay. 美。 Here's the birthday boy. Okay, boy 也是一样，是一个 bir, 嘴巴直接从 b 抱进去一个嘴巴张开的 r, birth. 其实我们没想到大家很多同学会把这个bir 读成 bore、 也有， 没想到， 其实有的，对、你就需要下颚放松，嘴巴要张开 bir 就 OK 了， 这是 bir、 bir 别把那个 b 的音一直拉到后面去了， 对， 不是 bore 了、 就是、其实就是因为前面的 b 学生就是发完这个呢想要撅嘴唇 b 有一个 w 的音出现了，就 bir 嘴巴张开 bir、 潮。 Here's the birthday boy。 Okay, here's the, 这三个音不对，是 here's, 你要连发进去这个 z, okay, here's. 凡事用恒心。 Where's the birth boy? 嗯、birthday, do the day. Day 都没有了。 对, 对 birth boy 就变成别的意思了。 嗯、出生的孩子。 嗯、对对对对。 Jackie L. Which one of you gotta bring a date, huh? Gotta, 不是 gotta. Gotta 是得。你们哪一个人得做一个什么东西。Gotta、嗯、是有机会做什么东西。 Penny Pasta. Which one of you gotta bring a date? Gotta.、Huh? Gotta 也是一样是 gotta. Gotta 一定要发特的音不能发 gotta.、嗯 天平 Here's the birthday boy 也是 Here's the TH 的音舌尖没有碰到上齿 乐乐 Check it out OK Chair 的这个开头的 ch 的音发的有点像 te OK 所以放松 Check 注意要嘟嘴 OK Check 好啊 Check it out Doubt 别发成 do OK 傲的音不对 李银 Here's the birthday boy The 不要加儿化音别发成 the 嘴巴要张开 The OK、 嗯、Son Here's the birthday boy Birthday 别发成 the OK 就嘴巴要张开要有滑动 Day Day、 嗯、Tea flower Here's the birthday boy Here's the birthday. 这个 day 开头的 a 嘴巴再张开大一点 day. OK. 序 Check it out. 这个不错 Check it out. 结尾的 l 要停得干脆 OK. 别 doubt 这样 doubt. Maggie, which one of you got to bring a day? Day 结尾要有一个干脆的停顿 day, day. OK. 西西 What's wrong with the 20th? Neath 不是 neath.OK, 这不是一个 year 的音是叶叶子的叶 20th. Warmer. Which one of you got to bring a date, huh? 这个其实没问这说得很好。 看来这次问题最大的还是那个生日。 yeah, 这个词 birthday, yeah.、 嗯、 还是需要多练习。 啊、检查的同学是这样、嗯、那没检查的可能还有其他的问题。但是可能大家都显露出来了共同的问题了老师已经给纠正了。 Yeah, yeah, yeah. I mean,、就是发音啊就是需要磨练出来的你要一直不停地被纠正一个点然后你以这个问题练习然后有一天它就消失了。 哎 对又不是一次然后就没了我们就这样就太天才了就几乎不是人类了。 跟那游戏打通关是一样的。 Yeah, yeah. 这关过不去你最后还得在这个关上 对对对对然后就一直来一直来然后你会进步慢慢的进步 好、嗯、现在因为纠音的这个几率有限哈、嗯、大家同学们呢在朋友圈当中转发一下当天我们的老友记的文本推送、嗯、然后在下一次参加纠音抢发的时候呢 给你安排 安排一个对把截图发给我就给你安排一下好不好 北京人民广播电台教学广播接下来您即将收听到的是外语300句